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星期一晚嘅九点钟啊，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啊！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剧本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咧，有小弟冯杰啊，仲有阿初黄晓初， 耶 耶，仲有啊六姑何敏文， 大家好， 好啊！今日咧嚟一个大挑战先。因为今次呢一个嘅剧本系听众咧希望我哋讲嘅， 系咩？ 系啊， 系啊，有位听众佢啊， 其实之前都有听众系讲过，我哋想讲呢一类型嘅。 之前阿初自己都话想讲呢一类型嘅剧本， 系呀，惊你呀， 咁所以今次我哋接受呢个挑战， 冇错， 系啦，咁啊，大大力咁样去讲一讲《帝女花》， 系一个粤剧啊。戏曲啦，应该咁讲啦，系啲戏曲嘅剧本啦。 系啦，因为呢一个《帝女花》大家都好熟悉啦。咁但系其实佢唔系唐迪生，即系呢个编剧佢原创嘅。佢系喺之前清朝嘅时候，有一位嘅士人叫做王薛清。咁佢去咗一个原创，创作咗一个叫做《帝女花》嘅剧本。一个故事啦，应该话。咁呢个故事之后呢，咁啊再由啊唐迪生去改编成今日大家家传户晓嘅一个粤剧嘅剧本。 有趣嘅呢，其实系呢，其实呢个清朝嘅版本啦，应该话啦，其实喺中国呢反而唔系太流行嘅。反而系去咗日本之后呢，即系日本人鍾意嘅呢一个故事吓。 咁样 呢就唔系咁㗎，佢哋系鍾意啲类古仔㗎。 系啊， 即系啲好苦涩啊，系啦系啦系啦，系鍾意啲咁嘢㗎。 咁所以系听讲呢就系啊，任伯咧去到日本嘅时候咧，反而系睇到佢哋去做咗呢个故事咧，咁啊就咦觉得好咁啊打翻嚟咁啊，应该揾阿唐迪生啦，就去重新改编过呢个剧本嘅。 系啦，咁呢个剧本喺一个1957年啊首演嘅，咁由先凤鸣剧团啦，当时即系任伯啦，咁啊去做首演啦。咁1959年咧都改编过做电影，咁啊我。就係睇電影嘅啫，因為個劇本太艱澀啦，我真係消化唔到啦，咁所以都係睇翻個電影係容易消化啲。 唔係咁睇電影點解會容易消化啲？都係 嗰 個字嚟啫， 唔係㗎， 即係有個演繹，個演繹幫咗你。 因為啲歌曲嗰啲佢 係有得聽住啊嘛，咁啊係。 因為入面好多啲歌。 咁你有冇跟住唱？好似啲小朋友而家睇係咁㗎嘛 ，Let It Go 咁樣。 係啊， 冇啊嘛。 最後嗰幾句啊，識 咗幾人。OK， 係。 大家對於粵劇劇本，你覺得同我哋平時討論開嘅？現代嘅電影又好啦，或者係舞台劇又好，係咪都會有啲唔同呢？ 我諗第一樣嘢係，其實講故仔就永遠都係講故仔嘅，即係你好難突然間完全超越咗，用一個好唔同嘅，冇辦法會突然間講個咦完全唔關起承轉合事，但係就講得通咁樣，即係好難嘅其實。咁但係咧就我諗戲曲嘅戲軌啦、劇本啦，同埋譬如話我哋講外國嘅歌劇啊，或者係音樂劇啊，都係有一啲嘅共通點，就係如果我哋將佢嗰個故事先啊，抽出嚟讲嘅话，你会发觉都几简单咧，就通常都讲得完噶啦。 系， 好难咧，会系哇，劲多枝节啊，劲错综复杂，讲咗一个钟先讲得完成条故事线咁。即系我，你谂下，我哋平时咧一集我哋通常讲个故事线可能20分钟噶嘛，一套电影嗰啲咁。但系通常啊，戏曲啊，就可能真系会简短啲，因为个事件，第一个事件通常都简单啲嘅，咁啲人物都系简单啲嘅。咁呢個就我諗係戲曲啊，或者係歌劇啊，一啲即係籠統嘅情況。咁我諗個主因係咩呢？主因就係其實好多人去聽歌劇啊，聽音樂劇啊，聽戲曲啊，喂，其實佢哋呢最想呢真係聽啊， 冇錯， 即係聽歌啊。咁 佢哋係變咗成個劇本或者個故事嘅情節咧，係要做一啲比較詩化啲，或者係個情緒本身係大一啲嘅一啲嘅位。咁喺呢啲咁嘅位度咧，先至有歌走出嚟。咁令到啲人去到睇呢個演出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有多啲歌聽。 咁呢個主題曲可能已經係唱即係十分鐘咁樣。 真係有可能，唔止十分鐘，一啲都唔過分咁樣。再加埋即係譬如你講話外國啲歌劇嗰啲啊，有啲再誇張啲啊。又或者是連埋其他的調度啊，係好多好大的場合。因為如果以我哋而家籠統的舞台表演藝術嚟講咧，即歌劇一定是最多錢啊。因為即除了係本身佢係一個好貴族的玩意啦，係咪？即再加上因為有好多不同的資源要投放啊。嗱，淨係樂隊啦，樂隊啊，淨係樂隊你已經是夠大件事。你想下，真係一個 full orchestra。幾十人坐喺度，每一晚你俾幾多錢佢好咧？你有數得計嘅。咁跟住三嗰啲，喂，你一闊就三大，你淨係嗰度用咁多錢，喂，我要俾錢佢，咁我要引啲人入嚟睇，咁我其他嘢咪用好多錢咯。咁但係相對起嚟咧，即係如果我哋睇翻粵曲啊，或者係京劇啊、昆曲啊嗰啲咁啊，我哋中國人嘅歌劇咧，就個情況就唔同啲嘅，即係個演進就比較慢一啲啦，都有嘅，即係都有啲，譬如係時裝嘅粵曲啊。啊，而家有噶，昆曲啊，京劇都有噶， 相對少啦， 相對少啲。咁呢啲就見到嗰個發展係比較緩慢一啲嘅。咁啊，我哋喺香港，我都有陣時喺度諗啊，即係我哋嘅粵曲究竟會點樣咧？嗱，我自己唔係一個粵曲愛好者啊，只不過我喺度諗，即係呢個係我哋一個嘅文化好重要嘅一頁。但係呢一頁啊，或者呢一個特色嘅演出嘅手法咧，其實我哋真係去對比喺我哋平時嘅舞台劇啊，又或者係電影啊，或者係外國嘅歌劇、音樂劇，我哋都見到一啲咧係幾有趣、幾唔同嘅做法㗎，即係譬如比起京劇咧，我哋粵曲咧多啲講對白嘅。我覺得啊，我自己覺得就我感覺係多啲講對白嘅。啲歌咧就有陣時咧，你會發覺，咦，有啲歌你真係會識 嘅 喎。原來嗰啲歌咧係 小調嚟嘅， 係有啲小調嘅，我哋會用翻啊。咁呢都係啲幾有趣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就籠統而言啦，即係講翻個古仔就係、是，即係通常都會係，如果你比較喺其他嘅媒介咧，我哋頭先講你唔同嘅表演嘅媒介嘅話，咁、那個古仔就通常都係精煉一啲、簡單直接一啲。 咁我哋依家就不如首先。睇下個古仔講啲咩，相信大家都好清楚。不過由頭到尾嗰個來龍去脈究竟係點樣呢？咁希望阿初一陣同我哋講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從中睇下個起承轉合究竟係點樣。 咁你會唔會唱歌先？ 即刻去歌。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好啦，听完首《帝女花》嘅歌曲之后咧，正式咧请阿初同我哋现场演绎一次《帝女花》啦。好， 系啦，咁啊，话说咧，呢一个长平公主咧就已经系都大个啦，成十五岁要嫁人噶啦嘛，系咪先？十五岁，咁啊咁耐都嫁唔出喎，咁点算咧？咁样，咁啊， 眼角高咧， 系啦，咁啊，皇帝又好担心啦，其他礼部嘅官员又好担心啦，即系点算？咁啊，一路都介绍唔同嘅男仔俾佢拣，呢个我谂几得意噶，就系、是，咦，竟然个公主系有得拣驸马喎？ 喺民间，好多呢个比武招亲啦。其實都唔少有呢啲嘅，佢呢個就唔係比武，不過咧都係即係有呢個咁嘅意味 啦。總之就佢有得揀啦，即係佢係唔知用咩方法揀啦。咁總之就已經見過好多人都全部都 foul out 咗㗎啦，全部都唔得㗎啦。咁嚟到最後咧，就有一個呢個太仆嘅仔啊，周世顯咧，就有人就介紹，喂，你去見下啦，睇下你得唔得啦咁樣。咁啊，點知呢個周世顯一出場咧，就係以為佢都係凡夫俗子啦，同其他人一樣咧。咦，唔係喎。佢就文采風流，又念詩又成咁樣，咁就同埋係一個有思想嘅年青人嚟㗎。咁雖然佢就唔係一個即係武夫啦，即係唔能夠去打仗，因為正直係國家就明朝就俾人啦，就係攻打緊，所以就佢雖然就唔可以去打，但係佢都係有抱負想為國家做一啲嘢嘅。咁所以咧，呢個長平公主咧，真係聽到之後，咦，已經覺得呢一個真係有啲唔同喎，同佢平時見到嘅人。咁啊，到最後咧，就當然呢個禮部嘅官員就話：，喂，咁點啫？究竟啱唔啱？我都要翻去復皇命噶，咁你话声我知啦。咁呢个长平公主咧，又佢就唔系即刻答佢，佢就话啊，我突然间醒起，不如我吟首诗过你 你聽下咧咁樣。咁就見到咧有兩棵樹咧就生埋一齊，咁就吟咗首詩。咁吟咗首詩之後咧，呢一個禮部嘅官員聽到就係、是、哦命曬命曬，咁啊即刻翻去復命啦。咁跟住咧，另外咧呢、這個周世顯聽到就係、是、我又作一首詩咁樣。咁就基本上佢哋兩個就已經係情投意合，我哋就知道。 喺呢個位咧，其實咧係有一下突然之間有個行雷嘅，係啦，因為預告咗咧係有啲咁樣嘅。 就係呢、這個呢、這個長平公主念完首詩，咁啊禮部嗰個官員聽咗之後走咗，然之後個妹妹啊超人公主啊走過嚟就係、是、恭喜曬，就行雷啊嘛， 冇錯啦。 咦？咩事無故看天雷？咁啊不祥之兆喎、啊？點知呢個周世顯聽到呢個話嘅不祥之兆之後，佢就竟然係咩人？我就又吟翻首詩，就真係俾翻你啦咁樣。咁佢吟首詩就係話冇，即係簡單嚟講啦，就係、是、同生共死，唔理係乜嘢幾難嘅情況，都會係一齊啦。咁好啦，呢件事就咁就即係基本上佢哋兩個就兩情相悦，就諗住就會結婚㗎啦。咁啊揀到驸馬好嘢，咁啊大家好開心啦。咁啊有人就輾轉就走去講俾皇帝知啦，係咪？呢、這個崇祯皇帝聽到咁啊，當然都啊幾好，佢揾到個老公啦，係咪？咁啊想問佢係雜文啊雜武啊咁樣，啊佢係雜文嘅，唉，崇祯皇帝一聽到就又係雜文嘅咁啊， 係不都算啦， 都算啦，都冇計啦，咁啊起碼長明公主即係而家咁都嫁得出咁啊，佢一路都好擔心啊嘛，因為唔知點算啊嘛，佢咁大個人啊，成十五歲啦，係咪？咁啊要佢嗱臨嫁得出啦，咁點知咧同時咧就已經係軍方就已經係有消息就嚟。就係話已經係兵臨城下啦，就圍住喺出邊啦。咁點算咧？崇祯皇帝就唱兩支歌之後，就話俾佢知，好啦，咁係個皇后同個妃 子係 個妃子就話，不如你就賜我三尺紅羅咁啦。咁崇祯皇帝就好，咁就賜你一人三尺紅羅，就自己去搞掂佢啦。咁樣咁兩個咧就走咗去就吊頸死啦。咁但係同時因為咧而家兵臨城下，佢入到嚟嘅話，有機會咧，如果我哋宮入邊啲公主仲喺度，有機會咧就會係受佢哋嘅被污辱啊，俾佢點都好啦。所以佢覺得咁樣係唔得噶。咁既然已經係為皇后同埋一個妃子刺死咧，咁佢就好覺得應該都係要搞掂埋長明公主同埋超人公主。超人公主其實佢冇提嘅，但我相信佢都應該要搞掂埋佢噶啦，係咪？總之佢就第一嘢佢就針對住長明公主啦，特別係因為周世顯喺度啊嘛。咁啊講完呢樣嘢，咁啊周世顯當然就係、是、喂唔得，咁啊點啊咁，我哋啱啱先至話結婚，你咪玩啦、啊、大佬啊咁樣。咁但係咧呢、這個周世顯就一路係同佢即係叫佢唔好咁做啦。但係呢、這個因為皇命就不能違抗噶，咁嗱林趕走咗個周世顯咧，周世顯出咗宮出邊咧，就見到長明公主啫，因為佢皇帝就召長明公主嚟啦嘛，就話基本上就召佢嚟就係刺死啦，咁啊召佢嚟就喺路上就啱啱周世顯同長明公主就相遇啦，咁啊見到呢個周世顯神色慌張，就猛咁問佢咩事啦咁樣，咁點知講講下就已經話你睇下嗰邊，就原來咧其中一個就妃子就已經係吊住喺度死咗啦嘛，咁呢個長明公主就好擔心，亦都唔知點算，咁佢就走咗入去就見到。崇祯皇帝啦，咁崇祯皇帝到最后亦都真係要杀佢，虽然係自己个女啦，咁佢都好唔忍心，到最后都係想杀佢。咁啊，吉咗佢一刀，长明公主仲要话咩咧？吉一刀唔死得噶，吉多刀啦咁样。咁啊，因为我哋喺呢度都有已经可以见到长明公主佢嗰个角色一个即系特别嘅地方，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普通嘅女仔嚟嘅，贪生怕死啊，唔系啊，即系佢嗰个位佢知道咗佢父王系啦，好刚烈嘅。咁啊，到最后佢亦都系叫阿爸就杀死自己啦。咁而宫入边啊，所有嘅宫女啊，嗰啲都全部咧冚头埋墙，就全部突然间一炸咁就死晒喺度。咁就如是者就以为件事就搞掂咗啦。呢个周世显亦都走咗啦。咁啊，当然啦，佢个太太就冇咗啦。长明公主就应该系死咗啦。点知咧就五日之后，长明公主竟然系死唔去，就俾人救翻，就系俾周家嘅一个女咧救咗佢，咁就住咗喺周家嗰度。咁呢個周家呢個女呢亦都有一個應該係佢哥哥啦，咁仲有佢爸爸啦。咁佢呢個哥哥呢點知呢就做咗清朝嘅官，亦都知道原來長平公主住喺屋企，咁就點啦。因為原來清朝呢就想點呢，就係話喂，如果長平公主未死嘅話，咁就招攬佢啦，安撫懷柔，咁等即係民意都容易歸順。所以呢就係一知道係咁，就係話喂嗱嗱臨，我哋只要將呢個消息同清朝講，咁我哋就發達㗎啦，可能佢會俾好多錢我哋。咁而家我哋都唔係害佢啊，咁樣佢哋一定係會懷柔嘅咁。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就係俾呢個長平公主咧就係、是。 聽到啊，即係咁啱路過聽到咧，就誒死啦！咁嗰個妹咧，呢、這個周氏嘅妹咧，就同阿長明公主講：喂，咁唔掂，咁點算啊？咁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是、附近有一間尼姑庵咧、嗯，就咁啱有一個尼姑啊，佢就係因為清兵入關之後咧，就應該係奸污咗佢，佢就有病，咁就病死埋。咁就有一個尼姑就走到嚟呢度咧，就揾呢一個周氏嘅妹妹咧，就同佢講話：喂，我哋有一個尼姑咧就死咗，佢就咁啱啱死咗， 係 啦。咁啊，喂，你可唔可以俾少少錢我哋，等我哋又可以撞咗佢啊？咁樣，咁佢聽到之後，佢就心生一計，就同阿長明公主講：喂，不如咁樣啦，我哋而家咧就揾個尼姑毀佢容，就著咗你啲衫就抌落河。咁啲人咪以為你死咗啦，你就扮嗰個尼姑，你就喺嗰個尼姑庵嗰度，你就住喺嗰度啦。仲有尼姑庵後面十里咧，即係有一間庵堂都係我嘅，我哋嘅嗰啲啦。咁啊，就話佢總之佢媽媽又點樣，就都係撞喺嗰度附近點啦。總之係佢噶啦。咁樣咁啊，同阿呢個長明公主講，你就可以喺嗰個庵堂度，咁啊冇人再騷擾你咯。咁啊睇嚟好啲啦。咁樣咁如是者就真係咁樣做噶。咁就佢就走咗去庵堂度啦，嗰、那個原本死咗嗰個尼姑嘅尸体就俾人抌咗落河，咁呢条尸体辗转俾人发现咗，就即系大家都相信就长明公主就已经死咗啦。咁由于呢个周世宪咧就之前就知道系呢个周氏一家就救咗呢一个长明公主啦，咁所以佢就去揾呢个周氏一家，但系周氏一家因为就以为长明公主已经死咗嘛，咁啊同佢讲佢死咗咯咁样，咁呢个周世宪啊当然好唔开心啦，咁就行咗去庵堂度，点知就系路上就遇见咗长明公主，咁佢就认得长明公主，长明公主都认得佢啦，但系呢个长明公主咧就唔知点解死都唔肯认 佢，唔可以认噶嘛，因为佢如果唔系俾其他人知道佢系长明公主咯，所以佢点都唔可以认噶。 系咁啊，但系而家喺外郎面前啊嘛，大佬咁点都好啦，总之系嗰个位佢就系、是，哎呀，我唔系啊，我唔系啊，我只系一个尼姑嚟嘅啫，你唔好搞我啦，拜拜咁啊，闩门咁样，你系唔系嚟借茶定系嚟拜佛啦？两样都唔系，咁你走啦，拜拜咁啊，想闩门啦，但系佢死都唔肯走，咁点知咧堂内边有另外一个咧师太。系啦，个师太走出嚟就系、是，咦？你点可以咁样对人噶？而家系即系啱啱打完仗，我哋都已经冇乜香油钱噶啦嘛，大佬有人嚟饮茶又好，拜神又好，你都要招呼人噶，咁先掂噶。咁就叫咗佢要招呼阿周世宪。咁点知阿周世宪咧就不停用唔同嘅方法嚟试探佢，咁啊又唱嗰两只歌啦，系咪？就讲下以前啊崇祯皇帝啲嘢啊，咁啊试探下佢啊咁样。但系到最后呢件事点知咧？就是俾嗰個師太聽到，由呢個師太咁急需香油錢，你知道佢唔係善男信女嚟噶啦。佢雖然係師太，係咪？但係咧，佢一聽到就係、是，哇！呢次掂啦，即刻就去投案啦，就去講俾人聽，就係、是、話原來喺我哋尼姑庵嗰個就係長明公主嚟噶啦。 即係同阿周 係啊，即刻同阿周同阿周家講啦。因為如果你去第二家樓報官嘅話，要有多幾個角色啊，好複雜噶啦，喂！所以一定要同阿周家講嘅。咁啊，周中一家聽到之後，喂，呢次掂啦，我就知道。佢点嗱嗱临啊揾埋阴差大臣啦，就谂住去揾佢啦。点知咧就同时已经咧系揾到周世宪啦，就同佢讲：哇，我哋已经知道啦。原来长明公主就系嗰个庵堂度，今次点啦？咁我就同埋你，而家咧清朝咧就已经应承咗啦，就俾你咧做翻驸马，咁啊认翻佢咧做呢、這个前朝嘅呢个公主啦。咁你哋两个就可以住喺皇宫，咁啊唔使咁惨住喺庵堂嗰度啦。咁然之后咧，清朝一定会对你好好嘅。之前先皇嘅骸骨啊，我哋同你殓葬佢啊，已经喺监狱度嘅你嗰个皇兄，我哋放咗去掂晒咁啊。只要你肯去请啊， 系啊， 说服佢出嚟就得噶啦。咁啊，周世宪听到就好啦，咁啊一齐说服佢啦。咁啊走入去就同阿长明公主讲。 其实我哋嗰日因为约咗佢哋相遇完之后咧，咁啊约咗嗰晚咧就 走去嗰个十里外嗰、那个嗰、那个庵堂嗰度嘛。咁点知就系呢个周世宪竟然喺长明公主嘅眼中就 系 带埋清兵，带埋嗰个周氏嘅哥哥， 咁啊 咁 样 嚟，咁啊出卖自己，咁佢好嬲啊。咁啊点知呢个周世宪入到嚟就同佢讲话，喂，点解我哋唔投靠清朝啊？而家咁样，咁咪几好咯？我哋嗱又可以救到你个哥哥，你个爸爸嗰个尸体又唔使咁样啦。是是你又唔使匿喺个庵堂度啦，咁样。咁如是者咧，周世宪就话你俾啲时间我同佢倾下啦，就洗开咗佢哋，跟住先至同阿长明公主讲就 系、 是，其实佢都即系唔想系咁嘅，佢就系话喂，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哋而家第一样嘢就系佢哋应承咗，如果我哋翻入宫嘅话，咁佢哋就会又会殓葬崇祯皇帝，又会放你哥哥，又点点点点点。如果系咁嘅话，喂，我哋而家咪一齐就话我哋会顺服于呢一个清朝啦。咁你入咗宫之后，咁我哋就两个人就喺嗰棵树下一齐就服毒自杀。 成亲嘅时候系 啦。 成親嘅時候就福祿之七，咁佢聽到之後好咁樣就一齊就做呢樣嘢啦。咁最後一場啦，就大家就係好熟悉嘅，就係帝女花，就係真係主題曲 香腰 啦，好熟悉啦，就係兩個嚟到拜堂就話，你哋全部下人退下，就兩個人就唱咗最後一隻歌，咁然之後唱嗰只歌就一齊咧就服毒，就變成咗。两枝花咁就喺嗰个树下，系咪？咁就就系呢个就系帝女花嘅故仔啦。得得得得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劇之本，我们今天讲帝女花的劇本啦，啱啱咧阿初同我哋讲咗唐迪生所写嘅粤劇帝女花啦，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有提过呢一个帝女花嘅劇本，其实系由清朝王薛卿所写嘅故事啊帝女花去改编而成，咁啊都讲少少啊，就喺一个原著咧叫做王薛卿嘅帝女花嘅版本咧，其实同依家唐迪生呢个粤劇有啲咩分别咧？就系一开始咧成个故事有啲神怪或者神仙嘅故事咁样嘅，就系喺个天上面一个众香国嘅散花仙女同埋释迦如来座下嘅一个侍香金童， 不得了， 两个人咧即系一男一女啊，大家知道啊，总系会有一啲嘅情缘啊，你知天上面呢啲嘢就唔容许嘅，咁跟住咧就将佢哋贬谪落去尘世去历呢个情劫咁样，咁跟住一个咧就托生为崇祯皇帝嘅爱女啦，咁啊叫做坤卿公主嚟嘅真系，咁另外一个咧就当然就系驸马周世显啦，咁啊两个咧就处于呢个明清之间嗰个时代嘅转折当中啊，历尽家破人亡啊，国仇家恨啊，同埋佢哋之间嘅爱情啊，等等等等啦，咁啊最后啊长平公主咧。就死咗啦，咁而周世显咧亦都因此而误导，最后咧咁啊上翻天庭咁样，咁啊大致上咧系有一头一尾咧都会多咗一啲嘅神仙嘅故事喺度包含住嘅。 其实我哋今次咧，我哋而家今日主要大家去睇啦，都系睇嗰个 电 影版啦，咁系任伯嗰个电影版啦，咁佢個其實個嘴同埋個筆咧都有呢一個喺眾仙閣嘅呢一 我喺嗰版本冇嗰個嘴， 係咩你嘅冇？ 我喺嗰個版本淨係得個筆嘅喎，個筆係真係有啊，應該係王母娘娘咁樣走出嚟。係 啊，我睇嗰個係有埋一開始嘅喎， 係 啊， 點解我嗰個冇？ 眾仙咁樣嘅喎， 呢個 但 係 呢個我印象記得好似，但係如果係劇場即係佢哋係做舞台版咧，好似係冇呢一個嘴同埋筆嘅。 合理啊，係 啦，係啊，咁就 你整多件衫。冇娘娘出一場咁啊！ 咁啊係啊，咁不過唔緊要啦。主要個故事咧，脈絡咧都係其實係一樣嘅啫，係。 咁今次呢一個粵劇嘅劇本啦，啱啱我哋開節目嗰陣都有提過，好似同我哋西方所講嘅歌劇啊，或者係音樂劇啊有啲相似，即係粵劇我哋譯做英文都係 Cantonese Opera 咁樣啦，即係一個歌劇咁嘅元素。咁而係咪都會同一啲西方嘅歌劇去比較嘅時候，嗰條嘅主線會比較簡單一啲，支線可能冇咁多嘅。咁同埋歌曲嗰度就會係咪都係用個歌曲甚至係個歌詞去？推动嗰个故事喺今次呢个帝女花入面系咪都体现咗呢一样嘢咧？ 我谂咧就你咁啊一定系啊，因为个歌对白系少咗噶嘛，咁大部分嘢真系靠歌曲，同埋有一啲位咧真系只歌，譬如系我举个例，我哋头先咪话呢个周世显喺庵堂度再遇翻嚟长命公主嘅时候，佢咪我去试探佢嘅，跟住首先就走出嚟，好等我试探下佢先得咁样。如果我等阵间讲崇祯皇帝嘅故事，佢喊过佢就一定系长命公主噶，咁啊就唱歌噶啦嘛，咁啊唱歌嗰段歌就全部系讲崇祯皇帝。嘅故仔啊，点点点啊，咩事啊，咩事、啊？咁但系实际嗰个戏剧行为、戏剧动作咧，佢就系喺度煽动紧、试探紧呢一个长命公主噶嘛。咁所以你见到佢个故仔嗰个交代个情节，你都见到系哦，佢都系用歌去多，而好多时咧，佢反而系咧口白，即系讲对白嗰啲嘢咧，其实系真系俾少少背景资料，你大约知道系咩，而真系推进咧，好多时都系喺翻歌曲度嘅。咁啊，呢个系真嘅 咁我哋其實喺欣賞個粵劇嘅時候，好似一般嘅觀眾咁，都好偏向喺聽歌嗰度。因為我睇過一啲嘅訪問啦，就係、是、葉兆德咧一個著名嘅粵劇嘅編劇，佢所講佢創作粵劇嘅劇本嘅時候咧，最難寫嘅就唔係嗰啲曲。佢係最着重係嗰啲口鼓啊，即係喺用一個冇音樂嘅底下點樣去敘述嘅故事，因為嗰啲口鼓通常就唔會好長嘅，可能得個幾句，但 係 用一個好精準咁樣去講咗個故事嘅推進，然後啲歌就飲得你長，因為啲觀眾鍾意聽歌嘛，咁就擺好多歌喺度，但係最難寫嘅就係嗰啲簡單甚至係好啱啱所講精準嘅一啲口鼓咯，對佢嚟講係推動嘅故事最重要就係嗰個部分 轉折位咯。我諗主要就可能特別係需要一啲咁樣嘅咁。 我諗其實咧，如果籠統咁樣睇咧，即係我對粵曲嘅認知實在太過微薄啦。我哋只不過係講我個人嘅認知啫。即係籠統我去睇我認知嘅粵劇咧，好多時都係個古仔啊，其實係單薄一啲。比起你話如果講歌劇嘅話，呢啲好嘅歌劇咧，個古仔都係會豐富一啲同埋有力一啲，即係當然而家唔係話帝女花個故仔冇力，梗係有力啦。國仇家恨，大佬兩個人兩情相悅，因為打仗而即係兩個人分開咗，都唔敢認。到最後認嘅時候，已經係兩個人一齊結婚，然之後結婚嗰晚就服毒自殺，個戲係大到不得了噶啦，已經係。但係相對起上嚟咧，佢喺講故仔想講得清楚嗰部分咧，係比較軟弱一啲嘅。就講我哋頭先講啊，故仔帝女花啦，即係有一場咧，我睇嘅時候嚇，咁去咗啦，咁樣邊場咧？佢呢個周世顯已經知道嗰個原來係長明公主，已經兩個人約咗喺十里之外嗰個咁樣嘅今晚。唔知三股定五股，應該係三股。三股嘅時分，我哋就去嗰度就見面啦，咁樣就唔好俾人知啊，咁樣好。咁點知周世顯一翻到去，佢應該係佢自己屋企咁樣啦，就已經遇到啊周氏一家啦嘛。咁周氏一家就同佢講：，喂，我哋已經知道長明公主喺嗰度啦，呢次點啦？我哋一齊去揾佢啦。周世顯係竟然咩啊？佢完全冇反抗，完全乜都冇做，然之後就哦，好好好好好。咁就跟咗佢，雖然佢係有一計嘅，佢一計就係話：，哦，我哋最多咪一齊認，然之後一齊自殺啦咁樣。但佢冇諗過同佢走喎，冇諗過做其他嘢。即係佢喺嗰個古仔講嘅時候咧，有啲嘢咧就已經哦，我知道我要咁去啦，就冇喺嗰度啲應該可以喺戲劇上加強佢嘅張力嘅位咧，就合理地再去強化佢。當然，即係我唔知啦，係咪因為哎呀，我唔想成個戲要成六個鐘咁長啊，嗰度簡單搞咗。但係我喺度諗，簡單搞咗都有簡單搞咗嘅方法嘅。即係而家就好明顯見到，特別係呢一個位咧，作為其中一個例子咧，就見到係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咯。 我就唔夠膽咁肯定，因為咧，我哋而家睇呢個電影版本咧，其實係好明顯應該係短過，即係一個 哦咁計啦， 即係佢真正嘅粵劇嗰個版本嘅。咁所以我唔肯定佢其實係 cut 咗啲咩嘢嘅，去即係去接入去嗰個電影。我好肯定就係有一場就係成場戲係 cut 咗嘅，就係佢同長明公主大家話好啦，我哋決定自殺啦。咁樣之後其實應該係有一場戲咧，就係講阿周世顯咧會真係去見個皇帝，係同佢咧真係要。make sure 咧，即係佢哋係真係會即係接受嗰啲咁樣佢哋要求嘅嗰啲嘢咁樣，係嗰度有一段戲咧，就係明顯係一定係 cut 咗嘅喺個電影裏面。咁所以中間佢哋會唔會其實都有咁有啲位其實佢哋係 cut 短咗，係 for 因為電影咧係想即係濃縮啲咧。咁所以我就又我唔敢肯定啊，因為冇睇即係最近冇辦法睇到一個粵劇嘅版本啦。 咁、如果你咁講都有咁樣嘅可能，係 啊， 只不過係調翻轉頭真係冇辦法啦，我睇就只可以睇一個咁樣嘅 DVD 嘅電影嘅版本咁。但係呢個電影版本你調翻轉頭一樣係啦，就係、是、我唔理你係邊個人負責落刀剪啦，咁嗰個位剪都係剪得突兀啦。一到最後你乜嘢都好，喂講古仔就係講古仔，我唔理你係咩手法，即係嗰度原來係我會突然間醒一醒啊！即係我都打咗呢個比喻啦，我睇緊個戲嘅時候我突然間醒咗，做咩？周星馳突然間。乜料啊？點解會咁嘅？ 點解會咁快就會轉到去咧？好似有少少嗰樣嘢。 咁跟住就後面都係噶，就算係周世顯入到去見到阿長明公主，然之後出面有一扎士兵喺度咧。喂，其實嗰度又係我聽落去我自己講唔通噶，即係點解嗰啲人唔喂嗱嗱臨捉咗長明公主佢啦？即係陰差大臣喺度， 因為唔得喎。 姐係因為清朝如果 佢係需要佢自愿啊嘛。係 啦係啦，當然係咁樣啦。咁但係嗰樣嘢就係喺個古仔嘅交代嗰度咧，佢唔夠力噶而家，即係佢跳過咗就咁。因為而家我淨係睇到就係、是、喂佢哋發散曬人揾長明公主、啊。 咁既然佢發散曬人揾長明公主，佢揾到啦，喂，點解我仲要去揾周盛燕？嚟啊，唔該你啊，你幫我去氹佢啦。喂，佢自己已經去氹佢啦，佢已經要做咗佢自己嗰樣嘢先啦。點解佢會咁龜縮？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周盛燕，唔該你啊。 因為佢咁啱係周盛燕見到佢啊嘛，即係咁你咁樣去說服佢，咪容易過你去捉咗佢，更加好難說服佢咯。 但係我而家喺個戲入邊唔係咁容易睇到咯，即係我覺得喺個交代嗰度咧，有好多嘢係而家係即係太過草率啦。即係我諗係同有一啲嘢係 cut 咗係有關係啊，但係我就冇辦法啦，我就貼面無私啊，我睇就睇呢個版本，咁我就唯有講呢個版本㗎，咁冇計啦，係咪先？咁當日決定咁樣剪嗰度都應該有一啲問題啦，我覺得。 咁你 但係不過又咧，我又咁諗，因為呢一套劇咧，佢本身因為已經係好喺五。應該係五十年代嘅時候啦，五六十年代啦，其實已經係好攜籍人口 嘅，大家都識啦， 大家都真係知道。當佢拍電影嘅時候咧，其實嗰樣嘢咧，我相信你好少人會係當時係第一次去睇，就係睇電影版。咁所以可能佢亦都喺呢個顧慮之下，佢又想將嗰樣嘢濃縮啲咧，就會有一啲咁樣嘅取捨都未定嘅。咁所以就可能有咁嘅機會。 但係俾我就死人都冇咁做咯，即係我只不過想講，即係你可以話寧願個戲長啲，但係你要想個辦法講好嗰樣嘢，因為到最後咧，我而家唔係單純地討論《帝女花》，而家我哋睇呢個版本，而係籠統我哋講古仔呢樣嘢，我哋點樣做法啊嘛？即係其實我哋成個節目，即係喺我的角度，我最主要講呢樣咁嘅嘢嘅啫。咁而佢講個古仔嗰度唔清楚嘅時候咧，其實喂而家就出咗件事啦，就係而家我去睇嗰個《帝女花》嗰個版本，我發現哦，我而家先至聽到哦，原來係有啲嘢 cut 咗嘅。咁咪變咗我喺屋企度睇嘅時候，我太太問我。哇！你做咩无啦啦搵啲讲咩嘢睇啊？佢唔知系咩嚟噶，跟住我将个古仔讲俾佢听，个古仔又冇乜嘢，跟住佢睇咗一段之后，佢就发现，喂，即系有啲位点解会咁咧？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因为而家佢可能有一部分系因为个戏曲嘅处理咧，令到啲嘢佢太过分地简化咗。嗰、那個簡化係我唔理你係戲曲又好乜都好，你都要想個辦法去呈現咯。因為我哋都知道噶，即係戲曲嘅做法，或者係我哋而家睇粵劇嘅做法，哦。好簡單啫嘛，有條三尺紅羅，咁啊，然之後咧就佢哋兩個人喺度搶，咁佢嗰個演出啊，如果我哋用我哋平時嘅術語，就基本上係舞蹈嘅演出嚟嘅。佢攞住褪後兩步，佢攞住又褪前兩步，然之後褪翻轉頭配合個音樂，哦，我就明咗呢個意象啦。咁呢個意象係令我明嗰個古仔嗰度發生咗而家嘅事，就係佢哋兩個爭持過嘅。咁呢個係幫到我理解個故仔㗎嘛，但係佢要交代囉，即係佢唔可以哦唔俾我睇，然之後就佢就去哦咁你去死啦，哦好啦我去死啦咁樣，因為嗰個係重要㗎嘛，喺個故仔嘅推進，啲人執行咗啲乜嘢行為行動係重要㗎嘛，而而家 cut 咗，譬如我頭先講話周世顯突然間一聽到就哦咁好啦，我同你一齊去氹公主啦咁樣，即係嗰度佢一個咁樣嘅選取去剪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出咗啲事咯。 其實咧，佢就算電影咧，以我所知應該有兩個版本嘅，有一個係吳宇森嘅版本嚟。 哦，係啊， 係啊，咁但係嗰個好似係初逢做嘅。咁我哋而家睇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講清楚先，係 任伯嘅， 係咪六幾多五七年？ 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嘅任伯嘅嗰個版本嚟嘅。咁係啦，我哋今日所以咧就係針對住呢個版本去講嘅， 係我針對住，對唔住。 唔係我哋都要，因為我哋都係最近我哋就係睇咗呢個版本啊嘛。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想问一下，会唔会我哋用翻啊？我哋经常去讨论剧本嘅起承转合，去讲呢个《帝女花》，我哋又点样去解读佢咧？嗱，我哋系咪应该都揾翻呢一个剧本嘅一条主线先，一个主要事件？ 系。 咁今次系咪可以话系长平公主揾老公？ 嗯， 就系个主要事件咧。咁最后佢揾到揾唔到，或者揾到一齐死咗，咁可唔可以咁样去讲咧？ 嗱，我諗冇人會反對個主角，一係周世軒，一係長平公主嘅啫，係咪？咁但係你如果問我，我都覺得係長平公主多啲嘅，因為佢面對嗰個 struggle， 簡單嚟講就係佢面對嗰個 struggle 係大啲嘅。 因為佢爸爸係崇祯皇帝。因為到最後你睇翻個戲咧，到最後其實好有戲噶，長命公主好有戲。 佢嘅決定性都喺佢嗰度。 係啊，因為佢到最後佢對住自己一個真係心愛嘅人，揾咗咁多年，揾咗成十五年啦，係咪？就係呢個成日攞嚟笑，十五歲快啲嫁啦你咁樣。但係佢即係咁耐啦，即係到佢啊覺得要結婚，佢揾到一個如意郎君。佢真係愛呢個人，佢初初聽到呢個人亦都係，咦有抱負㗎喎，係咪？真係會係為國家着想喎，為社會着想喎，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嚟喎，咁佢先至愛上佢啊嘛。好啦，佢愛上佢啦，到最後竟然佢又同佢講話，喂，我哋不如就歸順呢個清朝啦。但係佢歸順清朝，佢坐喺度嘅時候，其實長明公主面對緊嘅係咩？係我爸爸係俾佢殺死嘅。即係基本上係俾佢逼死嘅，係咪？我阿哥而家就係因為清朝咧就坐緊監，咁啊所有明朝嘅人而家都係好唔舒服嘅，包括佢自己都係喺個庵堂度，都唔緊要啦。喂，你而家要我去認我個殺父仇人？ 即係俾全個國家嘅人知道咧，我都係願意歸順嘅時候咧，其實好大象徵嚟㗎。 喂，同埋啊，佢係之前佢已經預咗死㗎啦，而家佢個外郎走嚟同佢講話，不如我哋歸順清朝啦。喂！好有戏啊！嗰度即系成个戏，其实系描写呢个长平公主。佢由一开始啊，佢真系十五岁人仔啦，应该要结婚啦。但系一件咁嘅经历，就系佢面对住呢个又打仗啦。爸爸系皇帝，但系而家就系一个亡国嘅君主啦，系咪？到最后佢就已经系变成咗一个可以话系平民啦，走咗去一个尼姑庵度，佢都已经系咁样谂住系偷生，就喺度就继续生活落去就算数。但系点知就系、是。再俾人挖起嘅就係佢揾翻佢最愛嘅人就出咗嚟，然之後就同佢講：不如我哋咁做啦咁樣。咁呢個對佢嗰個打擊其實好大嘅，但係成個戲亦都睇佢點樣面對呢啲嘢。即係點解中間你有一段就係、是、哦，而家就打完仗啦，佢就匿埋咗喺周家嗰度。咁點解嗰度都要描述啫？就係、是、喂，佢係咁樣嘅情況，已經匿埋喺度，佢都仲可能擔心，哎呀，周世燕去咗邊啊？佢都仲喺度揾緊。但係到最後，佢係要咁樣被逼，你而家隱姓埋名去個尼姑庵度咧。其實佢暗馬底，我哋可以想象到嘅就係佢暗馬底，佢一定有掛住呢個周世燕嘅。係 啊， 即係只不過係而家國仇家恨就啱啱打完仗，我都唔係第一樣嘢，我要揾周世燕，我要揾周世燕都唔係咁噶咁樣。但係佢一定有呢樣嘢，所以成個戲其實係睇長平公主喺一個咁样嘅大时代之下，即系国家打紧仗，佢又面对自己嘅爸爸又俾清兵咁样系到最后死咗，然之后佢自己嘅外郎亦都消失咗，但系佢到最后被逼要隐姓埋名匿喺一个庵堂度，到最后佢遇翻佢，佢亦都唔敢认佢，唔可以认佢，除咗系因为哎呀我。可能會有殺身之禍喎，會俾人捉走。 唔係，絕對唔係指咁樣啦。 係 因為佢唔可以俾人知，就是、因為佢係代表住一個前朝嗰樣嘢。如果佢俾人捉咗，無論係侮辱或者係招降，都係一件好大嘅事。 係啦，咁所以佢去到嗰個位，其實佢個 struggle 係好大嘅，即係佢係面對緊幾樣嘢啊嘛，都係頭先我講幾樣嘢啦。而到最後，佢真係佢嘅愛郎就係同佢即係立約，我哋而家就係為咗要令到先王嘅屍體可以埋葬，可以入土，你個哥哥亦都唔使再喺個監倉入面，起碼放咗佢出嚟先再算啦。佢會點做先再算啦，係咪？而佢哋係已經係肯定咗會咁樣做，然之後兩個人係殉情、殉國啊嘛， 係 咪？即係咁樣，你見到呢一條咁樣嘅成條故事線好清楚㗎，其實。同埋我頭先咁樣講都係長命公主嗰度好有戲㗎，其實。 係啊，係啊。 嗰個位我就算我睇而家呢個粵劇呢個版本咧，我自己咧就唔係特別中意呢個粵曲模式嘅表演模式嘅，但係咧呢個電影版本咧臨尾咧。長平公主嗰段戲係做得好好嘅，其實係好好睇噶，即係一呢個周世顯喺門口度帶住陰差大臣同埋帶住一個周家嗰個哥哥，佢行入嚟，然之後長平公主坐喺度，見到佢入嚟，喂你想點啊？點解會變成咁樣噶？即係嗰一段戲係你見到，咦？我就咁作為一個平時少睇粵曲嘅人咧，我都係明，哎呀，佢嗰個位佢真係都幾難搞嘅喎，即係自己個國家、自己嘅愛人咁樣嘅情況，我而家應該點算咧？一個好大嘅 struggle， 真係死咗佢算㗎啦，係，即係到最後個結局亦都係一個咁樣嘅悲劇收場，所以我絕對同意啊，就係個主角。就應該係長明公主㗎啦，而成個事件就係睇佢由一開始佢以為自己揾到佢嘅愛郎，亦都希望可以幫到國家嘅，其實因為佢都唔係話求其揾個哎呀靚仔呀咁就算數㗎嘛，係咪？而咁樣經歷曬成件事，清兵已經贏咗啦，到最後咁樣殉國囉。 其實呢我自己相對地呢會睇得多少少粵劇嘅，雖然唔係好多啦，但係起碼我諗會比你多少少 啦。 其實我覺得呢帝女花係我自己覺得個劇情嚟講呢係已經係最好睇嘅、因為你唔好講佢嘅 轉折位有啲可能覺得簡化咗啦，但係佢其實每一場咧都真係有佢嘅戲劇嘅張力喺度噶，佢都係真係做緊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動作反動作嘅嘢啦，咁樣係好明顯嘅。同埋咧，我諗要如果我哋講粵劇劇本，尤其是講唐迪生呢個編劇咧，我諗亦都要講下就係佢呢個劇本做到嘅嘢咧，或者佢呢類嘅劇本咧，同我哋而家電影啊，或者我哋嘅話劇有啲唔同，就係佢可以做到一個文化傳承嘅嗰一樣嘢嘅。特別係唐迪生嘅劇本咧，因為粵劇本身咧，以前咧係呢啲戲曲咧係for一啲好基層人士去聽嘅，所以如果大家有睇過《南海十三郎》咧，就知佢嘅劇本咧係比較上通俗啲嘅，用詞啊、用語都係一啲好通俗嘅嘢，亦都係所謂簡化嘅嗰啲情節，係因為俾普羅大眾去聽嘅。咁但系去到唐迪生咧，其實佢咧就係比《南海十三郎》行前多一步，就係佢可能亦都發覺到社會個唔同咗、進步咗啦。佢係將一啲個中文嘅水平啊，我哋會覺得咧就係即係提升咗嘅。如果你睇佢嘅粵劇嘅作品咧，其實好多係好好嘅詞匯啊，嗰樣嘢其實係我覺得佢係將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嗰個香港啊嗰個文化水平整體咧，其實真係提升咗嘅。如果你係成日聽粵劇，或者你中意唱。唱即係好多有陣時中意唱粵劇嗰啲阿太啦，咁其實你嘅中文係會好咗嘅，真係確實。咁呢樣嘢咧，反而我哋好多時係如果而家講電影或者戲劇咧，反而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嘅，因為佢唱我哋頭先講唱歌嗰啲歌詞啦，係真係詩化咗咧，係有嗰種我哋會見到好多好靚嘅詞，淨係如果香腰大家都比較熟悉，你已經見到一開始就係、是。落花滿天閉月光，你就算你唔識，就已經聽見你已經好靚喎嗰樣嘢，係嘛？即係你會睇到有景有情，落花係嘛？即係但係有月光喎，係遮蔽咗啫。然之後即係嗰樣嘢，但係落花本身又有一個，如果你喺中國詩詞，亦都一個傷感嘅一個感受。咁佢其實係好簡單一啲，已經係鋪咗呢啲，其實係令到喺個即係普羅大眾嚟講啦，即係佢哋。無疑之中咧，喺呢個娛樂嘅時候咧，接觸到一啲嘅中國嘅詩詞嘅嗰種嘅感覺嘅文學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對如果評價唐迪生，特別係呢個編劇咧，即係佢呢一方面嘅嗰、那個貢獻咧係好大嘅。 即係除咗聽歌學英文之外，我哋依家又有一個叫做。睇大戲學中文嘅意義喺度啦。好啦，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討論咗《帝女花》呢一個粵劇劇本啦。咁不如最後啦，我哋預告一下下個星期。我哋會講一個咩劇本，等啊大家聽眾有機會嘅話，可以喺屋企準備一下或者睇咗個戲先。 亦都係同音樂有關喎， 同音樂有關 啊。係啊，下個禮拜我哋想講一套電影係Whiplash 啊，中文叫咩？ 古董真我， 有幾個譯名嘅，香港就譯做古董真我。咁啊，大家可以揾翻隻 DVD 出嚟睇一睇。咁啊，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出名，亦都一個好出色嘅電影嚟嘅。咁啊，大家可以揾一揾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先， 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